节目，之前小明来过这儿聊三四次了吧， 三次，对， 就是从那个他出书之前我们就做过跟爬山有关的节目，跟 登山 有关的节目，对，登山有关的节目。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随机波动，我是冷建国， 我是傅世野。 那在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候呢，我们迎来了三位朋友，虽然今天只有两位主持，但是有三位嘉宾，是一期非常热闹的节目。我们也想在岁末年初这个时间跟一位老朋友和两位新朋友一起回顾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其实有两位呢都是大家可能听过他的名字，甚至知道很多他们的事迹。他们是始祖鸟的运动员，一位是周鹏老师，是亚洲金冰镐奖的得主，还有一位是刘洋老师，他也在2024年两次入围了金冰镐奖。那两位老师能不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呢？ 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大家好，我是周鹏，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那今天的第三位嘉宾已经是第五次吧来我们节目了， 是吧？ 第四次。 重点是来多少次都已经记不清了。 是是，就是一位非常可能听众们一听他的声音就知道他是谁，就是我们的小明老师宋明卫，然后也在2024年出版了《比山更高》这本书，然后并且来随机波动做客。 大家好，我是宋明卫。 那今天齐聚这三位重磅嘉宾呢，我们就是来聊一下跟登山有关的话题吧。就是从宋明卫老师第一次出现在本节目，就是萦绕在这个节目上， 这个梗就过不去 了。对，就是登山的梗。那因为今年这个时间点比较特殊，这期节目跟大家见面应该是在1月中旬，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农历的春节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也很适合做一个回望，也想问问周鹏老师、刘洋老师和小明老师，在过去的2024年，你们觉得最值得欣喜的一个小成就是什么？就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事业上的成就，比如写作，比如攀登，也可以是个人生活上的一个小成就。 在过去的2024年，主要成就吧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其实严格说来是2023年的两次攀登，在2024年的时候入围金冰镐奖。另外一个呢就是在2024年的7月到8月的一个我的夏季攀登里面去登顶了算是世界第四高的卫登峰啊，考拉江的主峰。 听起来轻描淡写的一个壮举的样子。周鹏老师能分享一下吗？ 我也差不多可以分两个方面啊，其实一个在攀登上，我自己呢就是在今年的年初，也就是2月份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攀冰的马拉松，我实现了这个连续攀冰12个小时，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对于我来讲的话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第二个呢就是我在3月份的时候去武汉的咸宁完成了一条干攀的这个线路，这是一条第15家的线路，它的难度的话差不多现在在全世界也算是最难的几条线路之一吧，对，在攀登上。另外呢就是我们 CMDI 的这个项目，就是中国的高山向导的这件事情真正的开始做起来了，然后我也开始去学习这个美国国际高山向导和尼泊尔的国际高山向导，这是我觉得在事业上的一个比较大的推进吧。 那可能不熟悉阿什攀登的朋友们听到这里会对金冰镐奖啊 CMDI 有很多疑问，就是我们在后面的节目里其实也会为大家解开这些疑问，然后从两位老师的这个攀登事业入手，来跟大家不断的靠近这些名词，甚至是攀登也可能成为一项你触手可及的一项爱好。那小明老师怎么样看自己的2024呢？ 我就没爬什么山跟他们比啊，当然主要是写作方面的了，包括我们上次我来这个小屋录节目也是，就是我自己的作品第一部的非虚构作品《比山更高》出版。我觉得当然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2024年的事情了，更多是过去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一个一段经历的一个完美的结束。我觉得挺好的。 那其实在书里面你也提到刘洋老师和周鹏老师攀登的经历，然后你一定也在这些年里多次的采访过他们两个，你能跟我们大致介绍一下比如你怎么认识的刘洋老师，怎么认识的周鹏老师？ 先说周鹏老师吧。周鹏老师是我书里面的第一部的主要人物，几乎最开始就出场了，而且我觉得在攀登界事实上来说也是年轻人 可以当做一个榜样一样的一个存在了，非常全能、 嗯、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有传奇性故事的一个登山者，并且现在仍然在活跃，并且还在跟我们录播客。 嗯， 刘洋老师呢，大家对他的标签就是非常低调而且非常的真诚啊，并且这种低调跟他所获得的成就是形成一个明显的反差、 嗯、 所以这种层面的人格上的魅力我觉得更让很多年轻人追随或者是效仿。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两位老师的成就，就是翻译成非常简单的话，因为我刚才在这个主持词里面有提到他们两个其实都跟金明镐奖有关系，而在比山更高里你也多次的提到了这样一个奖项。 刘洋老师的故事在我书里面说实话相对不是很多， 嗯， 所以我先说说刘洋老师了。刘洋老师的他刚刚提到就是他完成了世界第四高的未登峰的首登，这里面有好几个技术名词啊。首先是未登峰，其实如果是写成字的话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顾名思义就是没有登顶的山峰。但是谁没有登顶呢？是人类没有登顶，就意味着如果登山者站在了这个未登峰的峰顶，很有可能是这自地壳运动或者是板块挤压这个山体形成以来吧，没有任何别说人类了，人有可能是没有任何生灵触及过这个山间的地方，就意味着当刘洋老师站在那个山顶的时候从来没有任何生物，因为它海拔太高了，也没有，当然也没有和人类啊摸过那块石头，站在那个石头的顶峰上，那他是第一个做到的。但世界上那么多的未登峰啊，那总有一个海拔高低的区别，那往下排的话第四高的未登峰就是刘洋老师跟他搭档一起完成登顶的。周鹏老师呢，就刚刚周鹏老师提到这个成就来说，我觉得他是分两个不同的层面。周鹏老师刚刚有说到是后辈认为新生代攀者里面很多人认为就是有史以来有可能是最全能的，甚至攀爬能力最强的一个登山者之一了、 嗯、 然后刚刚周鹏老师恰好提到这两个成就也是他我觉得在很多人看来最能称道的两点。他刚刚说连续攀冰12小时，这个我觉得是他的体能上的一个耐受力了、 嗯、 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再有一个干攀的话英文叫 dry tooling， 大家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如果大家有人见过什么是攀冰的话，你简单可以理解为就是用攀冰的方式在一个岩壁上爬了。 哦， 对，这是非常粗浅的一个视觉上的一个理解。但是周波老师由于他爬的难度太高了，所以他的攀爬的岩壁几乎都是仰角的负角度的， 嗯， 所以难度很大。但是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爬的难度已经不仅仅是国内最高级的水平了，已经在国际上我觉得都非常领先的一个级别。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攀冰可能是一个体能上的耐受力，包括攀冰上的技术，然后干攀的话可以说是一个攀爬能力的最高级别。但是你要是做一个登山者，你攀爬能力的上限就几乎决定了你攀登的成就的上限在哪里，至少是攀登能力上周老师他已经突破到这样的高度了。 我觉得小明老师介绍这种成就的时候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不光在对比你和其他人类的能力，还在对比其他你和其他动物的能力，就是甚至比如刘洋老师到那个未登峰的高度是没有其他地球生物去到的高度，包括鸟类，包括可能羚羊。我觉得这个比较就是体现出了人的体力在这个地方的伟大吧、嗯、 我觉得更多是还有勇气啊，想象力、 嗯， 包括就是关于风险的决断力。但是这个我特别一会儿想听刘洋老师仔细聊一聊、 嗯、 关于就是攀登过程中的一些内心的一些情绪或者一些想法、 嗯、 我觉得都是特别深刻，甚至有特别我觉得很震撼人心的一些事情。 所以小明老师，你作为一个长期的行业观察者，然后你为了写作也做了很多的研究，那你觉得一个金冰镐奖它奖励的是攀登者的什么呢？是这个线路的难度吗？还是说开创性原创性？还是说是一个审美角度的考量？ 我得先进一步的界定一下，它不是奖励一个任何一个攀登者的，它很局限，就是局限在阿式攀登者。 嗯， 因为你要是其他的攀登风格，比如是喜马拉雅式，它可能就不是金冰镐奖要奖励的一个范畴。因为可能在金冰镐奖组委会看来，或者在很多的就是阿式攀登者看来，那只有阿式攀登，比如说 Alpinism， 就它是 ISM 结尾的，就跟那个乐观主义、悲观主义那种 ISM 结尾的，因为它已经是一种精神了、啊，一种艺术的体现了、啊，所以它才有可能进入到这么一个奖项的领域。就好比是说，你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或者没听说过金冰镐奖，觉得哪冒出来这么一个奖。但是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艺术的领域里面都有一个这么一个至高的奖项，无论是表彰正在活跃的这些艺术从业者，还是就是引领着后来的年轻者。你比如诺贝尔奖至于文学领域，比如奥斯卡奖至于电影领域，我觉得这两个都是艺术了。但是阿式攀登它也是一种艺术，那对于阿式攀登的里面的奥斯卡，阿式攀登里面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能就是金冰镐奖。 从重磅程度上是这样的，但是他特别就奖励给阿尔卑斯攀登者，但是他的风格一定要特别干净特别纯粹，而且进一步从他的过去几年的审美的评选的审美来看的话，在我看来哈，他一般有这么几个特征，他一般倾向于奖励在一片特别空白的地区完成了一座未登峰，或者完成了一座开创性的新路线，并且这个新路线的长度至少要有1000米以长，那不是说你爬一个20米长的就可以了，1000米以长才可以算是大型的路线。如果是新路线的话，那肯定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重要是，如果是个未登峰的话，很有可能开出来任何路线都是新路线，但是它必须要有一定难度。但是在什么样的路、什么样的环境下，然后开出一个什么样的、长成什么样的路线，这个其实就跟审美有关系了，包括跟想象力有关系了，并且就是你在这个具体的地形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我觉得都是一系列的复杂的一些事情了。这一系列综合下来，我觉得金冰镐奖倾向于奖给这些。但是它还有一个浅文本，就是它奖里面可能没有明文规定的，但是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也可以进一步来另一个层次来看待金冰镐奖，就是它奖励给那些至少在完成这个成就的时候登山者他是活着的人，就不是说你费了很大的力气吧，然后拼尽一切的生命在顶峰上下车过程中遇难了，这个不行的，你必须在那次获奖的成就里面完整的活着回来。 就听到这里不禁更要恭喜刘洋老师入围2024的这个金冰镐奖，而且是凭借2023年的两次攀登成就，等于两次入围了这个金冰镐。 对，我刚刚说完那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还觉得挺感慨的，因为好像你要说一个奥斯卡或一个奥斯卡或诺贝尔奖，说一个条件是要活着回来，好像没有这么，好像没有这么说的。我突然说完这话，特别坐在这个温暖的小屋里面说这个话，特别有种荒诞感或者滑稽感。当然也更能说明阿什攀登者或者是金冰镐奖这个的残酷性和的高标准。 有点悲壮啊， 是 有点吓人。 对，你看刘洋老师还是很完整的，现在 对 非常完整。对，我其实很好奇，因为我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嘛，然后刚听小明那样描述，我也很想问刘洋老师，当您站在那个未登峰上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想象中是不是会很安静？ 对，挺安静的。就我以往的每次攀登里面，我觉得在刚开始计划到后期的攀登的实施，我在想啊，我到顶的话应该会非常的激动啊，但实际上真的每次到顶以后我都非常平静啊，就有一种完全放空自己的这种感觉啊，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意想的，就那种冲动那种激动啊，其实同时还会考量一些东西，就是啊，我到顶了 怎么下去， 对，我还怎么下去啊，这是一个需要非常理性的去思考的问题。因为其实除了我们的攀登，比如说我们还有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家庭啊、爱啊这些，对吧？在登顶以后需要考量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能成熟的攀登者的一个基本要求。 那您能给我们讲一下您入围金冰镐的这两次攀登经历是怎样的？比如他们是哪一个山，然后您在这过程中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那么在2024年入围的两次攀登都是发生在2023年。一次是在2023年的7月份，一次是在国庆期间。好，那么在2023年的7月份，这一次呢，我是去攀登贡嘎区域的一个未登峰，然后它的海拔我们当时在峰顶测下来是5800米，所以我就按照我自己，就是它是5800金字塔。好，那么这座山峰实际上在去攀登之前呢，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适应的山峰，因为其实在这座山峰之后我们还有个更大的一个计划啊，就是想去攀爬爱德加的北壁。好，那么结果去攀爬呢，它不只是很棒，就在整个过程里面就是遇到了很多东西啊，包括攀爬的难度，包括天气状况啊，以及还有就是在整个攀爬过程当中遇到足够多的一些小的挫折吧啊，比如说我们在上攀过程当中应该是在5500米的位置的时候还遭遇一场大雨啊，淋了1.5个小时，因为雨太大了，以后那个没办法爬的，它是在岩壁上。所以我们在挂在那保护伞上等了1.5个小时，都到下午5点钟了，然后继续往上攀爬了几十米，差不多到了5600的位置，然后那个地方找到一个很小的平台，大概就是50公分宽这么一个台阶，我觉得哇，这地方好，就好像有地方坐一晚上了啊。然后在那个台阶上，很好多人坐下来以后，那天晚上下大雪，而且在我们烧水的时候，把我们的那个锅给弄掉了，然后烧了一锅水，然后那个锅里面不是有很多那个泥沙嘛，然后在倒的时候倒不出来，我就抖一下，一抖， 那个反应堆那个锅啊，它有点设计上有点缺陷，就那个把手跟那个锅之间， 嗯， 啊，容易掉啊，脱落，锅就啪就滚下去了，眼睁睁看到滚下悬崖，消失在黑暗里面，哇，当时心里面就啪就沉下去了，没有锅就烧不了水， 嗯， 没有水就几乎不能攀登了，所以当时就遇到了各种各种的状况。先把那天晚上过下来再说吧，哈，过下来之后呢，到第二天没有水怎么办？当时想，要不扛一下，就是试一下吧，就不试怎么知道呢？啊，好的，我们就那就尝试一下往上。那个地方有5600米出头一点，所以往上差不多还有200米的高差。这个高差好像说起来也不高，但是实际上真的在没有水的情况下是非常艰难的。好在后面吧还是扛下来，真的挺不容易的扛下来。啊，直到登顶，然后下撤，然后第二天的应该严格是第三天的凌晨的12点过1点钟， 嗯， 才撤到大本营。好，那么撤下来以后觉得还好吧，就整个人完完整整的，就是无论是整个身体上嘛，还是我觉得整个精神上都没有受到太大的这么一个伤害刺激。 但是您已经30个小时没有喝水了， 20多个小时啊，所以其实还是蛮艰难的。但是我觉得，就身体能承受， 嗯， 就我的身体，我的精神上我能承受，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在二次攀登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刻，啊，就是看你能不能扛下来，就是你的首先你的身体能不能接受，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你精神能不能引领你去做这件事情，啊， 嗯， 所以后来下来以后觉得哎还好，就没有想象的那么痛苦，啊，所以我觉得下来以后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收获，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我在准备去干下一个大目标之前的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一次适应，什么事情都遇到了，对吧？坏天气，下雨，下雪，啊，锅掉了，没水喝，啊，甚至我们在下降的时候绳子被砸断了，这次适应非常棒啊， 嗯！ 所以我之前是把它当成一次适应，但后来我觉得它不只是一次适应，还是一次非常不错的一次攀登。国庆前10来天吧，后来一个朋友提起说，哎，要不去试一下？哎呀，我就听不得劝，啊，我说那试一下吧。好，所以其实，在国庆前的10天左右才去筹备这件事情， 哦， 啊。好，然后就赶在9月30号，然后就出发。好，那么这座山峰呢，它跟7月份的那座一样的是未登峰，但是它跟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七月份攀登那座山峰一目了然，一抬头就看到哇，金字塔形的山体啊，我们的线路就在那儿。但是10月份攀登这两座，你看不到， 嗯， 啊，就是我们在山里面，在那个线路脚下抬头一看，半截山峰在云雾里面。啊，当时感觉天气不太好，但是就它只是有云雾，还好，就是没有下雪啊，没有下雨，当时我们是在西壁，啊，所以当时也想，哇，这个在云雾里面根本看不清楚啊。我按照以前我们回忆啊，之前看到的照片，非常陡峭，上面有一段岩壁非常光滑，大概有个可能70-80米，甚至感觉就是一点点都没有，是不可攀爬的。后来我们就考虑了以后，我就跟两个搭档，我们就商量以后就决定，要不我们绕到北壁去。好，那么绕到北壁呢，还需要翻过一条山脊， 嗯， 翻过去以后还要降下去再往上爬，啊，那么翻过去以后呢，一看，在我们的前方有一条柱状的山体，就是像个柱子一样的一条山体，就是我们要想进入北壁攀爬的话，得绕过那个山体。在爬的时候，其实一旦去实施以后，你还是能发现一些就是可能性的啊，就是其实任何一件事情都这样子，一看第一感觉就是哇好难啊，啊，但实际上就是你冷静下来去观察。具体去实施去操作的时候，哎，觉得还是能找到一些它的破绽， 嗯， 啊，所以我们就去翻那条柱状山体，翻过去以后，那天晚上就到了5400啊，5400的这么一个高度，在那又找到一条啊，大概其实当时没有台阶啊，是后来我们清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才清出一条大概也就是50公分宽吧，这么一条台阶，我们三个人坐在那个台阶上又待了一晚上，那天晚上其实还是挺舒服的，就跟后面比起来哈，因为没有风嘛，然后那天晚上也见识到很多很多从来没见识到的东西，其中有一件事是真的我觉得终身难忘，特别有意思。我们在露营那天晚上，其实也挺冷的，虽然说是国庆，因为那个高了啊，所以我们睡在上全是冰雪，就是你的那个空气中的一个水分，一个水汽，包括你自己身体散发出来的水汽，在我们水的表面形成那个霜。当然说起来有多舒服，肯定没有在这里舒服，也是煎熬吧，其实当时也是煎熬啊，就煎熬在下半夜快天亮的时候。好，然后我们基本都是哎呀闭着眼睛时不时的就睁开眼睛看一下，哎呀天亮了没有，都不敢去看时间了，因为看时间太慢了，就一分钟都很长很长，所以就看天亮了没有，没亮继续低下头闭着眼睛啊，一会儿再睁开眼睛去看天亮没有。好，终于在某一次的时候睁开眼睛看到，哇， 其实在北壁的时候我们是会看到东方的，就看到东方一片红色，那个红感觉就特别吓人，就很复杂吧，我觉得很复杂的红，就是又像鲜红的又像紫红的，就是那红色非常非常的有包容性，我觉得就是各种红都有，关键很大很大的一片。他说哇那什么东西，好，然后两个搭档他们把睁开眼看，哦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当时就心里面不约而同的有一个想法，就是感觉你像原子弹爆炸一样， 嗯 啊，实际上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那是东方，更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北壁可能看不到东方嘛，但是那个地方稍微突出了一点点，啊，后来知道，哇，其实我们看的是东方，当时我们吓到了，因为在往东方的话，那个方向就大致可能要么是东北一点，或者是那个方向，反正就是大概就是成都的方向，所以当时哇，原子弹爆炸，发生了什么事情？太吓人了！我等了一会儿发现，哦，原来是太阳要出来了，啊。然后太阳就嘣就跳出来一点点，哦，太阳日出，我那个时候一下子觉得哎可以，马上很温暖了，然后一下子就把之前的那种所有的恐惧给忘记了，但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让我终身难忘，就从来没有看到一次日出是这样子的。 我听的首先都出汗了，有一种看比看那个小明的书更真实的感觉。 对，我听就觉得老师记性好好， 因为要写那个攀登报告的，你记得吗？ 哦，对，就是全部都记得，然后顺序包括时间 包括感受， 对，然后还有线路什么的，而且我感觉就是这种顶级的运动员他有一个视觉化的过程，因为我记得之前谷爱凌不是写他怎么滑雪，他站在那个上面准备的时候，他就会在脑海中视觉化所有的动作，我听的时候就感觉刘洋老师就是他攀爬完结束之后，其实他脑海中那个视觉画面还是一直留存。 所以金冰镐奖他的整个评定也是根据您后来的这个攀登报告来判断的，是不是呢？因为没有人就是亲眼看到或者说拍摄下来记录下来了你这趟攀登。 对 对，他会把尽可能把这个经历过的路线的难度的定级尽可能给细化描述起来，再加上一长段的文经历描述这攀登过程遇到的事情，然后整理。 对，我觉得刘洋老师经历还有另一个启示，就是即使你有正经工作也可以爬山，也可以登山，就是十一假期和暑假分别完成了一个可以入围金冰镐的成就。所以周鹏老师，您在这个您这么长的这个攀登的经历里，包括刚才小明其实也提到，就是您的这个经历基本贯穿了《比山更高》这本书嘛，就是可能从第一部分跟严冬冬一起入雪山，到后面这个白河响攀学校，然后您包括2012年在贡嘎山北峪也完成了三条新线路的连攀，然后也获得了这个亚洲的金冰镐奖。就对你来说，这种攀登形式的吸引力在哪里呢？就是您在我们可以理解的这个苦与累之外，就还感受到了什么呢？ 我觉得像阿式攀登啊，包括其实很多像我们这个户外的一些运动，都是在苦中去寻找这个乐趣。这些运动呢，它本身呢，并不是我们身体上的需求。就我们身体并不需要这个，而是我们精神上的一种需求。所以像去登山啊、阿式攀登啊这些，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还有这么高的风险，我觉得更是这样的。 精神上为什么需要它呢？ 精神上为什么需要它？可能这个事情我有点回答不上来。但应该是我们像人类能够一直到现在，我们能够创造这么多的文明，能够创造这么多的财富，这就是人在不断的提高自己的需求，其实跟艺术的需求是一样的，就我们对于这个美，对于这个音乐，对于这种需求，就在运动上我觉得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呢，在运动上面的话，需要我们身体有更多体能上的去参与。 哎，周老师，我挺好奇一点，因为刚刚就是刘洋老师讲了很多很惊险的当时爬这些未登峰的或者是开辟新路线的经历，但是可能像这样的惊险的经历对你来说可能也是十多年前的了，我不知道刘洋老师讲这些你听的时候会不会很怀念当年的自己啊？ 当然对，其实我这些年也有一些这样的，只不过就是没有去做那些比较大的线。像去年我在那个港式卡，然后8月份的时候在始祖鸟拍摄的时候的话，然后我去一个人 solo 了一条港式卡的那个3级的那个线路，也是类似这样的经历的。所以其实刘洋老师讲的时候，我就是在留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带到自己的这个环境里面去。 我觉得两位老师刚才都很强调那个精神的力量，然后尤其是在就是刘洋老师非常详细的描述自己两次 攀登经历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精神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就是可以让你相信你挂在这个点上就是不会掉下去。就当然刘洋老师也强调了，这里面其实还是有盲目自信跟基于理性的一个判断的这个区别。然后另外您也提到，比如当这个锅煮水的锅掉下去之后，您第一次发现凭借精神的力量也可以撑一天甚至一天以上的时间回到大本营来完成这次攀登。就是它好像是一个精神的力量引领一个身体去挑战极限，然后靠精神的力量克服您所面对的这种巨大的恐惧和巨大的未知，这样一个感觉。 对，我觉得精神力量非常重要。 嗯， 我觉得就是我们人类，我们想象，可以这样来分吧，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硬件，我们的精神是软件。就是硬件你要去实施什么东西，你得靠你的软件去引领。 嗯， 啊，所以我觉得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嗯， 啊，没有精神的话，我们的硬件什么都做不了。 哎，那你们两位老师会怎么样总结自己的这种阿什攀登的原则？还是说阿什攀登这个行业本身就有一个成文的原则？或者是你们两个各自在结合自己的攀登经历，会对这个原则啊，然后这个标准有什么新的理解吗？ 我觉得阿什攀登吧，其实它这个名称就源于阿尔卑斯山。 嗯， 啊，就根据阿尔卑斯山整个地区山域的特点以及当地文化的一个特点， 嗯， 我觉得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一种攀登方式。啊，好，然后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会发生变化。 嗯， 就是说比如说阿什攀登，当它走出阿尔卑斯山区，比如说到喜马拉雅山脉以及到喀拉昆仑等等，因为整个地域特点的变化， 嗯， 比如山变得更大啊，进山路线变更长，这些其实整个阿什攀登的风格也在慢慢发生变化的啊，这也是种文化的一种变化，一种进化吧。 嗯， 啊，那对于人来说一样的，就山在变，地域在变，人可能也会变。 嗯， 那么从阿尔卑斯山区传播过来的这种攀登方式到中国，我相信也会随着地域的变化，我们文化的变化而发生一定的变化。 嗯， 啊，但是就我来说，我觉得我对阿什攀登的理解，首先基于阿尔卑斯山区的这种阿什攀登文化，在我个人，我给他一些关键词，首先小队伍， 嗯， 自主，轻装，快速。好，这过程当中强调创造力，也就是前面周鹏老师说的，包括小明老师也在说，就是其实攀登它是一种艺术啊，它是强调创造力的。还有就是要保护环境，以及要诚信，还有就是要尊重当地文化。这是我给出的我理解的阿什攀登的几个关键词。 嗯，那周鹏老师呢，您会怎么样觉得就阿什攀登区别于其他的攀登或者其他的运动的这种原则，您觉得是怎样的呢？ 嗯，我觉得阿什攀登从这个登山的这几种形式里面的话，其实单独的提出来，包括像金兵镐奖也用阿什攀登的形式来褒奖，其实它是在运动精神上我觉得一个更充分的一个体现。体育运动的话讲究的是公平公正，然后你不再受到外力的这个帮助的情况之下，你能够独立的完成这件事情，而且你的水平可以很高，你能够去推动人类极限的这个进步。所以阿什攀登的话呢，其实正好是这样，它符合这样的精神。嗯，你小队伍然后以自己的能力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一个大队伍的协作形式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它是一种更个人主义的一个事情。但是它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规则，它没有明文的规则，我们这个事情要怎么去做。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你可以非常有想象力的去完成这件事情，可以去执行这件事情。嗯，我觉得这也是它真的有魅力的地方。 小明老师呢，因为比山更高其实在您的这个序言里面就强调了你写的是阿什攀登而不是喜马拉雅式的攀登，就是您在一开始其实就强调了这两种攀登风格美学它的组织结构的不一样。嗯， 我觉得当然我肯定跟两位老师比，或者这确实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登山者， 嗯， 但是就一个观察者或者是一个普通爱好者而言，我觉得这里面让我最吸引我的或者让我觉得最迷人的恰恰就是因为可能阿什攀登它不是一个运动。 嗯， 假如它是个运动的话或者是一个可以说是体育的话，我可能就反而对它没什么那么大兴趣了，就是因为它可能它真正的内核它的精神跟运动的本质就有点不太像，甚至变成一种文化一种艺术。 嗯， 那当它成为这一部分的时候，这才是让我对它感兴趣的开始。 所以其实您也很看重它艺术性和创造力想象力的那一部分。 对，它无关于那种竞技性。 嗯， 就虽然看起来金敏镐奖是能给它评个奖的，但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无法量化的。 嗯， 虽然你的难度可以是互相攀比，但是你比如在一个环境下你展现出来的勇气和那个对风险的决断力，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没法相比的。这也是为什么比如今年的就是金敏镐奖，选出来的话它不是选一个，而选出来三个人，因为这三个人他就没法量化，没法比了，所以这三个人同时就获奖。 明白。 嗯， 我其实对刘洋老师提到的那个它是一个诚实的运动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也聊到他金敏镐整个的判定其实都是基于这个攀登者自己的一个叙述，自己的一个回忆，所以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如何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线路选择，自己内心的感受以及自己对这个难度的判定，其实就是有一个要求，一个不成文的要求，就是对于攀登行为的一种诚实，一种坦诚。 对，我觉得在二次攀登里面就诚实诚信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基本道德吧。他的一个诚实主要体现在对自己的诚实，它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如实的反映出来，以及对整个环境的一个诚实，就是说你把你所攀爬的这么个线路情况把它如实的表达出来，比如说 后续如果有别人想全攀爬的话，我觉得会给他提供一个详实的参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对大自然的一个诚实，对自己的诚实也是对大自然的诚实，就我们诚实一点去做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可为还是不可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最终反馈给自己的也是，就是如果你对大自然诚实，其实最终反馈给你的也是一个诚实。它也是如实的，就是你知道你自己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这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比如说浮夸的一些虚的东西，其实反馈给你的可能也是这么一个东西，那对你后续的一个进一步的成长，我觉得它是不好的。 是的。我们其实也经常谈到诚实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身份，这个像就是想必对小明也不陌生。比如你在写书的时候，我拿到了什么样的素材，那我可能很想拿什么素材，但我就是没有拿到，它决定了我能写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对， 那我们可能也经常在节目里讲我们是否可以做言行一致的人，就是我们在节目里表达了什么样的理念，我们是不是可以真的按这样的理念去生活，就是在我们看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诚实的标准吧。 对。 那还想问一下，就刚才虽然小明老师说哈，这个攀登阿什攀登它不是一种运动，它更像是一种创作。但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它作为一个这样高风险的，就是在外人看来我可以去参与选择参与的一个运动，包括尤其是你这书出版之后，其实我们的工友也收到了小明老师的读者的来信，就是这个我们的邮箱，对，就是表达了对于攀登雪山的一种向往吧。所以也想问一下三位，就是国内现在阿什攀登的一个现状是怎么样的，比如在大家通过始祖鸟等品牌越来越多的了解到这项运动，然后通过小明老师的书越来越多知道有人在做这件事情之后，是不是有了一个新的小热潮，或者是更多人开始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参与进来呢？ 可以让周鹏老师先说一说吗？因为周鹏老师是翔攀这个学校的创始人，然后他领了很多初学者或者是一些成熟人精进技能，我觉得他的观察肯定更深刻一些。 我觉得中国在近几年的这个阿什攀登的话，就是从这个攀登的数量和攀登的质量上的话，就是整体的实力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了。现在的话呢，一个是攀登的数量上的话，就是很多自主爬山的这些人的话，我们已经完全不知道了。我们每个人其实活动的圈子是有限的，所以他已经不在我们这个边缘的圈，但他已经开始在做自主攀登，或者说已经很厉害了。这些人我们是不能够完全看见的。而且像我们现在我在做想攀嘛，然后我们很多的人来学习的目的的话，他就是想自己去爬山。而且这个人群的量的话，在我这个地方能够看得到的话，他是在一直在增长的。还有我们在这个和始祖鸟一起联合这个重启了 CMDI 的这个项目，今年CMDI 呢是做这个中国的高山向导培训的，以前也是做中国高山向导培训，但是呢实际上培养出来了很多的优秀的这个阿什攀登者，像我们的罗彪，还有李宗立，还有像迪里，然后谷谷，这些都从 CMDI 出来的，所以大家把这个 CMDI 称为这个阿什攀登者的摇篮。但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定位是去做这个专业的高山向导，是培养这样的从业者。然后我们把这个系统重启了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所获得的关注的话是非常大的。 很多人都表示想来参加学习这个课程，而很多人在咨询我们的时候的话，他们的方向是，哎，我们学习一下如何去登山，但是我们实际上的方向是学习，是教人如何去做向导。那么从这个层面也能够看得到，这个现在的对于阿斯攀登的需求的话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实际上我们 CMBA 这个课程呢，最后想做成的就是能够带人去爬山的话，不是像现在的，不仅仅是像现在这样的我们这种喜马拉雅大商业团队的方式去服务这个登山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些人。现在的话，我们的客户人群里面有很多人的话是就想一些爬一些海拔并不是那么高，但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需要他有一定的这个投入在里面，但是呢他又不能够完全去实现这件事情，他需要有向导的帮忙，也需要向导的辅助来实现他这种技术攀登的这个理想。所以我们 CMBA 所培养的这个向导的话，实际上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嗯， 我们最终的目标的话呢，是能够和这个国际高山向导联盟能够接轨，我们能够加入到国际高山向导联盟里面去。我们的一个国际高山向导的培训的话呢，在欧洲的话，那么基本上早于4年的是极少的。 嗯， 像在北美这边的话，要成为一个国际高山向导的话，在5到6年之内能够完全学完也是非常少的，一般都得拖到7、8年时间， 哦， 6、7年时间。所以我们的这个要求非常高，我们也在推动中国能够，一个是在这个从业水平的这个人员里面的话，向导水平非常高才可以，然后也能够去推动这个国内的攀登行业。因为这些从业人员他必须要自己的水平很高了之后才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去从业。 嗯，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积累优秀的阿斯的攀登的人员。 那对于可能很多想要去接触雪山的这种攀登爱好者或者是初登者来说，可能一个专业的向导非常重要。然后包括我们了解到刘洋老师在此前这个商业攀登的时期也曾经有过依靠向导的这个经历，后来才开始这种自主攀登。所以周鹏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从一次准备攀登到一次攀登的善后，就比如如果出现了问题可能需要医疗救援，向导这个角色要扮演哪些职能呢？要负责哪些事情呢？ 向导这个角色的话，从这个攀登一开始之前就参与进来了。如何去帮助客户去选择适合他的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需要做哪些准备，那么之前我们这个客户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嗯， 他需要学会攀岩，需要会先锋保护，然后需要高海拔的经验，然后需要在寒冷的情况下能够把自己弄得很舒服这样的一些经验，然后他在这个技术攀登的时候对于多段的这个理解能否这个完整的去跟攀，然后是不是要去爬一些小的山来做一些训练，最终他的能力能不能达到我们去爬幺妹这一条线路的这样一个标准。 嗯， 然后把前期的这些过程做完了，然后当然我们要准备装备啊，准备这些，就是做完了之后我们才开始去计划这一座山的事情，计划这座山我们什么样的攀登周期合适，我们的这个线路的话具体的策略是什么样子，在这个攀登周期里面我们这个天气的因素是什么样，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天气去哪几天去冲顶，就像刘洋老师之前说的一样，这个天气周期就这几天，我们怎么样去用这个天气，在攀爬的时候的话具体怎么样去规避风险，怎么样去实现这个目标，以及安全的下撤，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的客户吧能够达到一个高峰的体验。 那刚才周鹏老师和刘洋老师都提到了阿斯攀登的这个风险以及这个与风险相结合的高度的艺术性，然后我们其实看小明老师的书的时候也经常看到非常紧张，我跟视野看的时候都有一种停不下来但又非常担心哪个主角下一章就不在了的这种复杂的感受吧。然后也想问一下刘洋和周鹏老师，说你们一直从事这项运动，你们个人是如何理解风险这件事情的呢？就我相信这个问题一定有很多人问过你们，就是是不是你成功的克服了一个风险，或者是规避掉了一个危险，比如那个落石没有砸到你，就这件事情本身也构成了阿斯攀登这个快感的来源之一呢？ 风险这个东西呢，在阿斯攀登里面确实是存在的。 嗯， 就是它有存在的一个必然性，我觉得也有它的相对性，就每一次的整个攀爬里面它必然会存在一些风险，但是呢我觉得这些风险一定程度上它可能也是相对的。关于就是在攀登过程当中 风险这个概念，我特别喜欢举一个例，就是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很多风险啊，对吧？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上楼，我们走楼梯上来，甚至我们坐电梯上来，对我们来说没什么风险，对吧？啊，但是对一个小朋友，比如说他刚会走路，我觉得让他独自上来是有风险的。就同样的一个风险，针对不同的人，他可能有不同的结果，甚至可能就能被规避掉，那就不是风险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学习专业的攀登技术啊，然后积累经验，然后一步一步的让自己就是走向成熟，所以在这里呢，我感慨特别感慨的就是，因为其实我的攀登第一次第二次的一个登山啊，其实都是跟商业队的，跟商业队，也就是所谓的有向导带的啊。所以刚才周老师在谈到比如现在重启SMDI 之后，就是说他对于整个中国攀登的一个意义，我觉得确实非常重大，非常重大，就是他把给很多有志于去从业攀登的这么一个人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同时很大程度上也提高了就是整个这个领域的一个水平，还有就是在以后为更多的这么一些想去体会体验攀登的这么一些人提供一个靠谱的向导。因为就我来说，我在以前我第一次第二次接触到商业攀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那个向导他是不靠谱的所以后来我意识到不靠谱以后，我才自己来走向去学习攀登，去阿斯攀登所以我有这么一个经历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以前我甚至喜欢给周围的人分享，我说机遇如此所以就算以后你不阿斯攀登，你不自主的去攀登，就算你只参加商业队，我觉得你应该也学一下就攀登知识，攀登技能，因为你只有学了以后，你才有判断能力，判断这个向导他靠不靠谱。就基于这么一个我们这个现状现在就是有我们首先重启了 SMDI 培训课程，以及其实在始祖鸟他也推出了商业课堂就请了很多专业的这么一些技能攀爬技能比较强的这么一些导师，推出了很多课程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如果他想接触攀登，走入攀登的话，我觉得他可以去尝试的去参加这样一个课程。 而且始祖鸟也在打造这个攀登社区，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就是更多爱好者，更多同好聚集在一起，他们也可以分享更多的信息，包括自己这种攀登的心得。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攀登，阿斯攀登这个东西它是很需要经验的就需要你去积累各方面的一些数据库你不只是攀爬技能的，还有比如说你对天气的一个认知，对地形的线路的等等方面你是要去积累需要积累很多经验的所以打造这么一个攀登社区以后，我觉得对于大家的一个交流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所以您会把阿斯攀登形容为一次疯狂和理性的结合吗？就是因为刚才听您说，其实当然我们要对高山的这个地形和天气状况做很多的预先的研究预先的判断，然后同时你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要步步为营的，比如我今天预计我要走到哪里然后怎么样扎营但同时你也要面对很多突发的情况，或者是非常紧迫需要你天马行空的及时的想出一个应对策略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会让人觉得它里面有或许有一些疯狂的性质在。 理性肯定是需要的，首先那么对于疯狂这个东西呢，我理解成为就是其实它需要创造力，在攀登过程当中尽量不用疯狂的词就是说需要你保持激情，同时呢需要你有创造力对你的这次攀登进行创作比如说我们怎么去攀登有什么一个创新，就方式上的创新或者是技能上的一个创新，以及线路选择上的一个创新我觉得主要是体现在创造力创作这方面另外我们的理性就是在理性的基础上来进行创作。 周鹏老师是如何看待理性的问题的呢？我记得在小明老师这个比山更高北京第一场的发布会上，也有一个读者现场提问来着，就是说他去爬一座雪山的时候就差一点就到顶了，但当时的天气状况可能或者时间不允许他攀登到这个山顶，然后他下来之后依然觉得心里有着巨大的遗憾。就我当时记得有一位热心读者也向你问了这个问题，就是你也有用从理性这个角度吧来回答他。 只能说是我们用这些科学的方式来修正自己，但是真正的理性是不太存在的，因为我们都是在寻找自己主观的这个方式里面如何去修正自己，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叫什么，不要意气用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这个维度把它称为这个理性而已。所以你说那天那个提问一样，那我选择继续上还是选择继续下，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你继续上的话可能就上去了，没有问题，但是也可能呢就出问题了，选择下车是对的。所以不能说他选择下车的话就是更合理的，或者说不去坚持就是不合理的，这件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其实说到风险这个的话呢，我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确实存在本身存在比较高的客观的风险，或者说我们接触风险的可能性要更多，频率会更多。我在这里面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我在可能十多年前吧看过一部电影叫 Big Fish，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里面呢就是把我们的人生的话反过来了，我们人生的话完全是未知的，你不知道下一步要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活多少岁。但那个电影反过来呢，就是见到了一巫师，从他的眼睛里面知道了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他死的场景是什么样子。所以呢这个人就变得非常的肆意妄为，他干什么事情都可以，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挂掉，他挂掉的场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他随便乱搞，可以说胡搞啊，干了很多很离谱的事情。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话，每次出门之前的话，大家父母都在告诉我，从小都说，哎，要注意安全，过马路要注意安全，然后上学干什么都要注意安全。所以我们是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挂掉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怎么离开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每一步都要很小心。我们开车要小心，过红绿灯要小心，然后这个去滑雪要小心，登山要小心，甚至我们在跟别人的交谈里面都要小心。我们的目的就是一个，我们要活下去，我们不知道会什么样的方式挂掉。所以登山里面的话更加能够体现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要去选择登山，有这么高风险的一件事情。我去做别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我会活到120岁啊，没有这样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依然去选择这些事情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让自己更安全，所以我们去学习这样的技能，去了解这些。对于我们把这个攀登说成是极限运动，像滑翔伞，像我们的这个风筝冲浪，还有像蹦极，类似我们都把它称为这个极限运动，还有潜水。实际上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我去体验这些运动的时候，我在登山之前我也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去潜水去滑雪去滑翔伞之前也会觉得非常可怕，这玩意儿你在水里面对吧，你呼吸不过来呀对吧，然后我们在高空里面的话稍微一不行你掉下来了，我们去登山的话你那个保护点哪个弄得不好你不就冲坠了就滑下来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接触了这些专业的领域之后，发现每一个我们认为风险很高的领域里面的话都有它一系列系统的风险管控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攀登的这个绳索体系就是我们风险管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只要你绳索系统这一套东西弄得好的话，在常规情况之下你是不会出问题的。我们去潜水有这个气瓶这一套管理系统，然后我们去滑翔伞有这个一整套的这个操作系统。所以是因为大家不了解，所以才对这些运动产生了很深的这个恐惧或者说是误区。当我们了解了之后，发现像我们的攀冰啊登山啊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叫极限运动，它应该叫做休闲体育。那打网球也需要技术啊，要不然你都那个拍都那那球都打飞了。你打羽毛球也是都有技术，所以我们这个跟他们的技术的话区别是不大的，只是说我们要去了解这个技术的特有的一些规则。现在像我们攀冰的话，那60岁来也可以爬，70岁来也可以爬，然后这个甚至少一条腿的也能爬，然后少一个胳膊的也能爬，然后看不见的盲人也能爬，你怎么就能把它称为极限运动呢？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的一项这个休闲运动。哎，像刘洋老师这样，然后这个要去爬这么极限的这个山，我们要去推动这个自己身体的极端的这种状况，这个是极限运动。跑100米也可以把自己搞成极限运动。所以我对于风险对于这一类的事情还是这么理解， 就是对风险这个东西我觉得或者对这些运动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它有风险，其实有没有风险我们都应该先了解它 是、 就比如说我们到去进行阿斯攀登也好，甚至我们去徒步也好，如果我们是从小就生活在城市里面，没有去过农村，没有去过野外户外，那我们会觉得哇去徒步也很危险，也很危险对吧。好，当我们去徒步一段时间，我们积累了一定经验， 一些技能之后， 嗯， 会觉得哎，徒步不危险， 嗯， 是因为我 们了解生活在城市里更危险。 对，所以这是我想说的，就是对于一个比如说生活在农村的很边远山区的这么一个人来说，他到城里面来，他不适应， 嗯， 啊，他会觉得哇，骗子又多，各种风险，过马路也不知道怎么过，对吧？他会觉得城市里面好危险呐， 嗯， 对吧？所以这个危不危险或者有没有风险？我觉得真它是相对的，就是你首先对这项运动对这个领域了不了解，就逻辑上是这样子。那同样的对攀登来说，二次攀登来说，其实当我们去足够的去对它进行相应的去学习技能的学习啊，经验的积累之后， 嗯， 其实我们的看法是会改变的， 嗯， 这是我觉得这就是真的对任何一个领域的风险的理解。 是的是的，嗯，刚才两位老师也提到了这个二式攀登里技术的一面，就我觉得可能在如此复杂的一个环境里面，装备也是另一个方面， 嗯， 就我们在北京就是爬个山啊，然后你跑个山的时候会说我们要洋葱穿衣法，是内层中层外层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在高山上是怎么应对比如极端的严寒大风的。而且刚才刘洋老师其实提到二式攀登要强调你自主背负所有的东西，就包括你这个烧水的锅呀，然后你所有保暖的装备，所以两位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你们在这种高山环境的时候你们要穿什么样的装备吗？ 其实在攀登过程当中或者在运动过程当中， 嗯， 我们始终遵循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三层穿衣法则， 嗯， 啊，就是里层基础层我们是排汗的啊，吸湿排汗， 嗯， 然后中间保暖层啊，外面防护层， 嗯， 那具体在我自己的攀登过程当中，包括我在其他运动，因为除了攀登我可能平时会跑步越野跑这些啊的过程当中，我在没有很冷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个排汗，如果感觉冷那我就可能要保暖， 嗯， 那如果有大风或者是下雨下雪，那可能就需要比如说一件硬壳来防护， 嗯， 啊，就基本上原则上就这样子的。那根据自己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身体的特点，比如说我很不怕冷， 嗯， 那我的保暖层就会减掉或者用薄一点的， 嗯， 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刘洋老师所介绍的这些方法其实大家所用到的其实都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我想在这里面说一点呢，就是我们的穿衣的方法大概的这些配置和我们的服装的话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对于保暖的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然后以及我们在执行的时候的话是不是愿意去执行，就是我们穿更多那么我们就能够保暖，穿的层数越多我们就能够锁住更多的空气，让我们能够达到一个这个减少我们贴近身体的这一层的这个空气的流动，我们的这个保暖的效果就实现了。在山上的时候除了冷还有热还有湿，我们要保证自己身体是干燥，我们要保证自己的温暖，那么这个前提是你的身体不能够，最好是不要湿，所以我们内层穿这个排汗，你穿了排汗之后的话它就不是不湿了，你在走路的时候走得快了之后的话，天气稍微温度高一点的时候，你的活动量大的时候你依然会出汗，那么出汗的话在内层的话依然会这个让我们觉得很冷，在马上遇到的这个冷的天气的时候，就温度降低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尽可能让自己少出汗，那么在热的时候呢要特别勤快的去脱衣服或者拉开拉链脱衣服，在冷的时候呢你要特别勤快的去加衣服，这一套系统摆在这个地方，但是人去用的时候的话它是活的，得特别灵活的去应变这个过程才可以。我们人的一个特性就是越冷我们就越不想动，越不想动就会越冷，所以在冷之前就把我们的这个衣服先加上，该补充能量的补充上，不要等到特别冷了之后你动不了了之后再去加，那个时候就晚了。 那两位老师作为这个始祖鸟的这种签约运动员，你们觉得最喜欢的或者是给你们提供了最多帮助的这个始祖鸟的装备是什么呢？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阿尔法 SV 硬壳， 硬壳，嗯， 啊，好，那么这个呢还就在去年，也就是去年第一次攀登，在七月份的攀登里面，我觉得就体现的淋漓尽致。不是在七月份的攀登里面我们遇到非常糟糕的天气吗？首先是遇到大雨，刮在5600米的那个岩壁上，大雨淋了一个半小时。好，当时我们是三个人一起攀登， 临了一个半小时以后，当时我觉得好像我没有想太多，就觉得哎呀，这个雨究竟下到什么时候，就看它下吧啊。好，然后下了很久以后，然后其中一个搭档他就说，哇，就感觉还好吧，就是整个身体既没有感觉很冷，也没有觉得有湿的这种情况啊。因为其实在高海拔的环境里面就特别担心，就是贴身的那个衣物湿掉，湿了以后你会把你的这个体温给带走啊，热量给带走啊，会很冷。所以觉得哎，其实一直保持干燥，他觉得啊，还得是阿尔法 S 呗。记得这句原话就是还得是阿尔法 S 呗。说哦，对呀，哦，好像就是我们在穿其他的硬口的时候，好像确实没有这么一个表现。 嗯， 啊，也包括后来那天晚上在大雪里面一直坐着啊。后来我记得我们三个人啊，我们前面一个台阶坐了两个人，后面那个斜坡上挂了一个人，他从后面给我们拍了张照片，就像圣诞老人一样，全部是白的，整个是白的。 嗯， 啊，就在这种环境之下，就是说他能保持就这样一个防护，所以我觉得我对阿尔法 S V 这件硬口我觉得印象是非常深的。 说实在，像始祖鸟的这个衣服，它的产品的系列是分得非常的全的。比如像这个阿尔法系列的话呢，主要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攀登这个系列相关的，还有像这个像贝塔的话，主要是跟徒步相关的这些，像伽马呢就是软壳这个系列的，就是跟我们像攀岩呐、大岩壁啊这一类的相关的。那么在不同的维度上的话呢，其实它是完全不一样。像我是属于这种，怎么讲，涉及到的攀登的类别很多的，然后每一个类别里面的话，像这个对这个衣服的理解都不一样。像刘洋老师刚刚说的，如果我们在阿什攀登的时候，那像阿尔法 SV 的话，这种就是非常高的表现力了。然后我们去做的那些很多极限的攀登的话，这个衣服怎么弄它都不会破，而且它的防风透气的效果也很好，它的耐磨性在冲锋衣里面的话基本上是独一无二。像我们在这个攀冰的时候，像现在的这个季节，那像穿硬壳呢，在没有那么多水的情况之下的话呢，它又身体的体感没有那么舒服。那这个时候像这个伽马的 MX 这一类的有加棉的软壳就会超级舒服，一个是能够更保暖一些，再一个就是它的穿着的这个柔软和舒适程度上要更好一些。那比如像这个大岩壁的这一类场景所设计的这个软壳，像这个 Serratus 这些的话，那么在攀岩的这个过程里面它具有一定的弹性，我们手在伸缩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在做大幅度的动作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到更加的顺畅。所以从不同的系列的话去理解这个始祖鸟的产品的话，能够选对自己所应用的场景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就产品每一个系列里面都是非常棒的，只需要你去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场景的服装。 嗯，周鹏老师介绍的非常全。就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提到，感觉这种技术材料面料的进步其实也在推动更多人去加入运动，就包括可能有更适合女性的运动内衣之后，就有更多女性愿意跑步了。然后包括始祖鸟这种您刚才提到这种延展性更好，然后保暖性更好，防风性更好，其实我觉得都在鼓励运动员能够以更安全的也是更具创造力的形式去实现自己的攀登。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科技进步跟运动的关系之一吧。然后另外我也想到我们之前跟艺术家曹斐老师聊天的时候，他其实分享了一个自己的观察，就是他说现在很多人都回归身体了，开始运动，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其实是因为这是一个技术控制之下的社会，就我们到处都是屏幕啊，然后好像每个人的工作都面对着这种人工智能的威胁，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些压抑的。而在我们全身心投入运动，使用你的这个肉体的时候，你就短暂的逃过了这种技术的控制。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在爬雪山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是不是觉得我放下手机走出了城市，来到这么渺无人烟的地方，其实获得了某种逃避科技的这种自由呢？去年周鹏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攀冰马拉松，还有您攀登科克隆一峰的时候，都进行了这种全程的直播，就我也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想到这种高海拔直播一定是面对着非常多的困难，所以想请两位老师谈一谈，就你们怎么看待这种攀登是不是我们在逃脱，人在逃脱技术的这种控制，同时好像我们希望更多人了解我们攀登成就的时候也会去使用这种技术。 我觉得攀登吧， 嗯， 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个休假我终于有时间，我终于不用去上班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个很享受的过程，其实没有逃脱这种感觉，我个人哈没有逃脱这种感觉，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享受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我又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去发挥我的想象力，去做一些创造。相应的一些现代技术跟攀登之间的一些关系呢，我是这样理解的，社会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就包括20攀登吧，从200-300年前就开始到现在，就过去了这么久，我不相信现在的20攀登跟200-300年以前的是一模一样的，就始终我们要有一种就是一种发展的变化的眼光去看任何一个事物所以无论现在我们用上了，比如说我们从装备上用了更好的装备包括我们的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有更强的技能那么实际上这些东西对于攀登来说，其实它都是一种我们可以称为进化吧其实它就是在不断变化。 我在这个方向的理解，其实我觉得有很大的转变。刚开始的时候的话，我比较趋向于您说的这种想法。很多人可以离开自己的生活的这个日常繁杂的这个圈子，进到山里面去，能够获得心灵上的一些安静，能够去做别的事情。但现在我从事这个行业，我是一个从业者，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个快20年了之后，我发现这个事情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攀登、把这个去户外当成是一种解脱的话，这个是我们的一种不健康的心理表现的一种体现，我觉得是。我们在城市里面依然能够找到城市的安宁，能够找到在这些技术拥有的前提之下我们所带来的便利以及它的烦恼，我们可以合理的去应对这个事情。我们走到野外去，是因为我们真的热爱在野外这个场景里面所给我们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享受，而不是说我因为别的原因，然后找一个替代品，然后让自己能够获得一种叫什么代偿，这样的话反倒是没有那么健康的。就像比如说抽烟或者酗酒这些事情，它不应该是作为我们的替代品，而是我们要真正的去享受到在运动当中，在这个山里面的这种乐趣，能够沉浸在这里面，能够去认识到这个事情。 那刚才提到了您的这种，就比如攀冰马拉松，或者是攀登雪山过程中的直播，您觉得这个过程好玩吗？或者说难度大吗？就这种直播，您觉得意义在哪里呢？ 以前我们所直播的话，只有央视像这样的这些特别大的平台才能够做到这个事情，而且是有这个延迟的。而我们现在去做这件事情，技术手段的话变得非常方便，所以我们一个普通老百姓，随便谁拿起个手机，我们都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要去做一个12小时的直播，像这种攀冰马拉松的这种12个小时的连续的直播的话，难度也是非常高的。但是从技术手段上来实现呢，现在也不难，我觉得这就非常有意思。我们以前直播的时候呢，就是比如像我们春晚直播的时候，可能担心这里面出现一点什么样的差错，被观众看到了之后呢就不好，那么排练很多次。现在的直播呢，不用在意这个，我们这里面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呈现出来，让我们的这个观众能够看到所有的这个过程。它没有那么精炼，但是很有意思。我们在马拉松的时候，哎，这个人的状态怎么样啊？现在跑不动了。我们的手会疼，我们要去贴胶布，我们要去补充能量胶，我们要去补充这个水，所有的这些全都在里面，能够看到整个人的一个精神状态的一个改变，身体状态的一个改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甚至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在爬那个穆斯塔格边上的一个卫峰叫科克隆伊的时候，也做了这么一个尝试。这个尝试实际上这个直播的话，它还不是一个非常连续的，因为这个对于人的要求太高了。就我们直播实际上是有一个人，你得拿着这个手机，拿着我们的直播设备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在连续爬十几个小时，将近20个小时的过程里面的话，我们的手机的电量，我们人的这个体能就做这个的，其实还不太完全能够覆盖这件事情。那么我们这种直播的话，是在其中的一些攀登的场景里面，把这个现场的事情能够真正的直播出来，这也是很好的。这个得益于我们现在国内的这种信息的发展水平，这个信号传递的水平非常高，在7000米就可以。那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放到国外去的话，这个实现的难度会更高，或者说几乎不太可能的。这是我们在享受当下的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所带给我们的红利，能够及时的把我们 把我们认为有意思的事情分享给别人。 嗯，我觉得另一个层面吧，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我观察到近几年很多就是登山者学会用就是无人机和穿越机来侦察地形了，我觉得挺好玩的。而且就是在不说登山的吧，就是另一个层面，就是你在 B 站上也能看到很多，你比如说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登不了的，然后包括那个冈仁波齐也是登不了的，但是他们可能会用穿越机，用那个无人机会航拍一下，会直接飞到山顶上让你看看那个山顶上到底长什么样子。你想就是在这个有无人机和穿越机发明以来啊，可能如果要有人就是人类真正的近距离观察山顶长什么样子，登不了那个山顶长什么样子，也只有登山者能登顶才能发现。但突然这时候发现无人机穿越机也可能带我们实现，哎，落到那个上面长得看那坨雪什么样子，那个石头什么样子。但是我回到这个登山本身，特别是阿什登山本身，我觉得这反而凸显出阿什登山本身的意义。你想就原来你还可以说咱们阿什攀登或者登顶登了一个未登峰，还可以说是想探索未知，想知道山顶长什么样子。但自从这些科技发明以来，那其实我们提前就已经知道山顶长什么样子了。那这个时候攀登这个山未登峰或者开辟这个新路线的意义就更凸显出来，它不是顶峰的意义，而是攀登过程的意义。所以我觉得更是就正是让这些科技的就是发展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事儿的结果，但反而更能凸显过程的意义，让我觉得挺好的。 小明老师这个说的非常好。 嗯， 就是攀登精神的话，从以前的发展，以前的目的只是为了这个，就最开始的攀登的话只是为了去达到山顶，后来发现达到山顶你可以采取很多种的方式，你可以这个自己用自己的能力爬上去，你也可以打挂牌爬上去。梅斯奈尔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叫不可能的谋杀，就是你要是用挂牌一直用这种用打钉子的方式一直登到山顶，这没有意义，我们要用更纯粹的方式去攀上去，这就是阿什攀登的对于我们存在的这个意义。 嗯，我觉得听下来两位老师的经验就是也让我觉得就是热爱一件事情更重要的其实是长久的把它做下去，就包括我们今年在节目里其实也不断的提到这一点，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长期主义者，就是希望我们在七八十岁的时候还能打网球还能去跑马拉松。然后我看之前刘洋老师在一个采访里也提到说之前体验过几次 free solo 觉得还是很刺激的，然后但是在有了这个家庭和小孩之后还是更多的选择结组攀登。然后我觉得周鹏老师现在做的这个 CMDI 啊和这个想攀学校其实也是为了就是中国的这种登山爱好者攀登爱好者能够更多人走在一起把这个事业更长久的做下去。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大家都是在做这个运动领域自己的一个爱好的一个长期主义者吧。所以与我们开头的回望2024相呼应，也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在新的一年有什么样的展望，然后在新的一年有什么自己特别想要去做的事情吗？ 在新的一年或者在后续的可能很多年吧我觉得我还会继续攀登。就会去继续自己的个人的追求。 周鹏老师呢？ 我现在在这个阶段里面最大的一个理想，我现在把它当成事业的，就是要把 CMDI 的事情做好，然后让中国的这个职业攀登的人员从业人员的话能够有一个系统性的提升，最终我们能够加入到国际高校的联盟里面去。所以我这几年一直特别忙的，更多的精力都要放到这里面去。 嗯，小明老师呢，你的未来展望是什么？写比山更高下部 没有肯定是理想情况下一本接一本的写下去啊。但是可能之后的写什么题材我也没想好，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肯定是写作这件事情吧。我觉得挺好的，你看在座各位啊，无论是你们俩还是就是刘洋老师跟周鹏老师啊，都是我觉得在精力充沛的时候啊遇到了自己特别喜欢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最更美好的部分是在于遇到了这个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并且又非常擅长它。你看刘洋老师和周鹏老师几乎是国内最擅长这个里的几个人了，甚至你放在全亚洲全世界来说也是不会很多人他喜欢的又非常擅长的，并且能做着很多让自己骄傲或者感到有成就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太棒了，我觉得对你们俩来说也是这样的，就喜欢咱们现在干的事儿，并且很享受其中， 还顺便夸了咱们 对，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这样的。 嗯， 对，我喜欢写作这个事情啊，虽然可能写很多题材啊，但是我恰好发现，哎，过去这本书证明了我很擅长这个事情。 嗯， 这让我跟其实跟刘洋老师跟周鹏老师跟你们来说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 嗯， 都是喜欢又擅长并且热爱其中，我觉得挺好的。 是挺好的，挺幸福的一件事情感觉。 嗯，但我觉得这擅长里面其实是有日复一日的努力的。 对， 就是很多人可能看到的是比如说小明写这书你写得很好， 嗯， 你很擅长，但实际上在我们上期节目里面你也聊到你其实花费了大量的功夫和努力去磨练这个书。 嗯， 然后我觉得对于周鹏老师和刘洋老师来说，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像刘洋老师刚提到也要进行很多的训练，然后包括像我自己现在开始打网球之后，我就会觉得就它确实是对我精神上的一种磨练，就是我是一个很容易精神崩溃的就是小型崩溃吧，不是那种大型，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我开始坚持一项运动之后，我确实觉得很多时候你熬过了一个点之后，其实就这个事情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我就会觉得在精神上面你确实获得了一种进步和成长。我觉得这个是长期稳定的从事一项运动之后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而且这种精神上的磨练它其实不光可以运用到运动上，运用到你对身体不断的更新和维护上，其实也可以运用到你日常生活中做所有事情的时候。 嗯， 然后你就可以从以这个为起点去做一些很微小的改变，也像刘洋老师刚刚说的，很多事情你可能看上去是不太可能的，但实际上你总是能在其中找到一些可能性。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很有启发的一点，我会觉得在新的一年让我觉得很有希望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在不可能中去寻找一些微小的可能，然后去撬动和改变一些事情。 而且我觉得刚才像小明说的，我们其实很幸运的擅长从事于我们喜欢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幸运就是我们在这条路上都遇到了很多同伴，就是刘洋和周鹏老师，你们在爬山的过程中，在攀登的过程中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搭档的，然后包括我们三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搭档，而且在不同的运动的道路上你可以结成不同的伙伴关系，就像小明老师完成他的巨著之后开始回归越野跑了，那我作为一个越野跑领域的新人，我就会觉得哎很有意思，而且小明老师也开始跟我分享很多比如港百的经历，然后你怎么样去报名啊， 你说到越野跑真正大神其实在这儿， 对，我就是想说一会儿问一下呢 对，刘洋老师 PTL 那可是完成两次，对， 大神，真正的大神是吧？所以我就觉得在这种不断探索的路上结成了新的伙伴关系，然后我们看到了你身边的这些人身上不同的面相，包括之前做完小明老师那场新书发布会之后，周鹏老师还说改天一起爬山，就虽然可能是一个客套的话，但我就觉得哎，还真不错， 可以，感觉是你在点他想说周鹏老师什么时候一起爬山 周老师被点了一下，精神了一下 周老师太忙了今天还是很感谢两位老师的，而且尤其是你们提到爬山只是你们的一个爱好或者是你们的一个休闲活动的时候，就让我们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这种看起来很小又很大的事情里来，就是可能我们每天去跑一次步，或者是你觉得你向你的梦想更靠近一步，迈向雪山的一步，就都是可以跟很伟大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吧。 因为我们这一期是在2025年的一月份播出嘛， 对， 其实就是新年伊始。虽然说我觉得 New Year Resolution 是一个比较老套的东西，但是对，但是我觉得在今年其实是我自己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我也想看看说我能不能坚持把一件事情做下去，然后从一些很微小的行动开始。所以在节目最后，就大家如果想跟我们分享你的新年有什么计划是你想做的，其实不光是一项运动，也可以是一个习惯啊什么的，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和我们分享， 期待大家的来信。也祝愿周鹏老师和刘洋老师新年有更多的攀登成就，完成更多的梦想吧。 好的，谢谢， 谢谢周鹏老师， 谢谢大家，祝大家都能够在新年里面完成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理想。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那感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